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六分无所得品第九。儿时会中有菩萨摩诃萨名为善思，问最胜曰：佛受天王菩提记耶？最胜答曰：我虽受记，而由梦等。儿时善思复问最胜：天王受记，为何所得？最胜答言：我虽受记，而无所得。善思复言：无所得者不得合法？最胜报言：无所得者，为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见者，不得诸蕴及诸界、处。若善，非善；若杂染，若清净；若有漏，若无漏；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有为，若无为；若生死，若涅槃。与如是等皆无所得。善思又问：若无所得，用受记为？最胜答言：以无所得，故得受记。善思复问：若如天王所说义者，便有二智，一无所得，二得受记。最胜答言：若有二者，则无受记。随者何？佛智无二，诸佛世尊以不二智受菩萨记。善思又言：若智不二，云何而有受记？受记？最上答言：受记，受记，其记无二。善思复言：无二记者，云何有记？最上答言：答无二记，即为有记。善思复问：天王今者住何记中而得受记？最胜答言：我住我记，住有情记，乃至知者见者记中而得受记。善思复问：此我记等当与何求？最胜答言：当与诸佛解脱记求。善思又问：佛解脱记复与何求？最胜答曰：当与无名有爱记求。善思又问：无名有爱复与何求？最胜答曰：当与毕竟不生记求。善思又问：此不生记复与何求？最胜答曰：此记当于无智记求。善思又问：无知记者，即无所知，云何此记当于彼求？最胜答曰：若有所知，求不可得，以无知故，于彼记求。善思又问：此记离言，云何可求？最胜答曰：以语言断，是故可求。善思又问：此语言云何断？最胜答曰：诸法依义，不依语故。善思又问：云何依义？最胜答曰：不见异相。 善思又问：“云何不见？”对称答曰：“不起分别，意事所依，我未能依，无此二事，故名不见。”善思又问：“若不见意，此何所求？”对圣答曰：“无见无取，故名为求。”善思又问：“法可求者，即为有求？”对圣答曰：“是亦不然。未求法者，实无所求，何以故？若实可求，即为非法。”善思又问：“何者是法？”对圣答曰：“法无文字，亦离语言。”善思又问：“离文言中，何者是法？”最圣答曰：“性离文言，心行处灭，是名为法。一切法性，皆不可说，岂不可说，亦不可说。若有所说，即是虚妄。虚妄法中，都无实法。”善思又问：“诸佛菩萨常有言说，皆虚妄言？”对圣答曰：“诸佛菩萨从始至终不说一字，云何虚妄？”善思又问：“若有所说，当有何咎？”对圣答曰：“有语言咎。”善思又问：“语言何咎？”对圣答曰：“有思义咎。”善思又问：“何法无咎？”对圣答曰：“有说无说，不见二相，是得无咎。”善思又问：“就何为本？”对圣答曰：“能执为本。”善思又问：“执何为本？”对圣答曰：“着心为本。”善思又问：“着何为本？”对圣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善思又问：“虚妄分别以何为本？”对圣答曰：“攀缘为本。”善思又问：“何所攀缘？”对圣答曰：“攀缘色声香味触法。”善思又问：“云何无缘？”对圣答曰：“若离爱取，则无所缘。一事一故，如来常说，诸法平等，不可攀缘。”说此法时，五千比丘远离尘垢，生净法眼，复有一万两千菩萨得无生忍，无量无边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儿时最胜即从坐起，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声般若波罗蜜多，云何未发菩提心者，既能发心，皆悉成就，得不退转，行常胜进，而无退堕？”佛言：“天王，谛听谛听，极善作意，当为汝说。”对圣白言：“善哉大圣，唯然愿说，我等乐闻。”佛告对圣：“天王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声般若波罗蜜多，以纯净意发菩提心，正信具足，亲近贤圣，乐闻正法，远离忌迁，常修极静，好行会施，心无限爱，离诸秽浊，正信业果，心不犹豫，如实了知黑白业果，设为生命，终不作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远离十恶业道，心常细念十善业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见沙门婆罗门等正行精进，戒品清洁，多闻解义，常起正念，心行调柔，极静无乱，恒为爱语，勤修诸善，远离众恶，与自不高，与他不灭，离粗恶语，远无异言，不舍念住，起心调直，能断瀑流，善拔毒箭，与诸重担悉能弃舍，超出无暇，越度后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见此菩萨则应亲近，依为善友。十，此菩萨方便善巧，随其所意而为说法。汝等当知，能行施者当得富乐，受持境界尊贵升天，听闻正法获大智慧。复告之言，此事不施，此不施果，此事牵令，此牵令果，此事境界，此境界果，此事犯戒，此犯戒果，此事安忍，此安忍果，此事愤恚，此愤恚果，此事精进，此精进果，此事懈怠，此懈怠果，此事静虑，此静虑果，此事散乱，此散乱果，此事妙慧，此妙慧果，此事愚痴，此愚痴果，此身善业，此身善业果，此身恶业，此身恶业果，此与善业，此与善业果，此与恶业，此与恶业果，此亦善业，此亦善业果，此亦恶业，此亦恶业果，此法应作，此法不应作，若如是修，感长夜乐，不如是修，或长夜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亲近善友，得闻如是次第说法。十，此菩萨知是法器，则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复为宣说甚深缘起，为因此法有，彼法生，此法灭时，彼法随灭。所谓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若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老死愁叹苦忧恼灭。十，此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复作是说，真实理中无有一法可生可灭。可以过，世间诸法皆因缘生，无我有情作者受者，因缘和合说诸法生，因缘离散说诸法灭，无一实法受生灭者， 虚妄分别，与三界中但有假名，随业烦恼，受果亦殊。若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则一切法无生无灭，无作无受。若法无作，是亦无形，则与诸法心无所着，为不着色受想行识，不着眼处乃至意处，不着色处乃至法处，不着眼界乃至意界，不着色界乃至法界，不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十，此菩萨复作是说，诸法自性皆毕竟空，即净远离，无取无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因如是说，行常胜尽，而无退堕。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乐见诸佛，乐闻正法，不堕卑贱，在所生处不离见佛，听受正法，供养众僧，常见诸佛，勇猛精进，志求正法，不着有为妻子仆使与资生俱，亦不贪着，不染诸欲，常依正教，修佛随念，舍俗出家，如教修行，转为他说，虽为他说而不求报，见听法众常起大慈，与有情类恒起大悲，广学多闻，不惜生命，常乐远离，少欲喜足，淡采义理，不至言辞，说法修行，不专为己，为有情类得无上乐，为佛菩提大涅槃界。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远离放逸，勇猛精进，摄护诸根，若眼见色，不着色相，如实观察，此色过幻，耳声、鼻香、舌味、身处，一法一耳，若纵诸根，名为放逸；若能摄护，名不放逸。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调伏自心，将护他意，名不放逸，远离贪欲，心顺善法，寻思嗔痴不善根本，身与恶业及二邪命，一切不善皆悉远离，名不放逸。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常正念，名不放逸。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信为上首，正信之人不堕恶趣，心不行恶，贤圣所赞。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法修行，随所生处常得知佛，远离二乘，安住正道，得大自在，成就大事，为诸如来正智解脱。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欲求安乐，常勤随顺一切之道。天王当知，今此大众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已于过去无量大劫供养诸佛，修集善根， 是故应当勤加精进，勿令退失。若天人等能治诸根，不着五欲，远离世间，常修出世，三业清净，习助道法，名不放逸。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正信具足，心不放逸，勤修精进，令得圣法，名不放逸。诸菩萨摩诃萨欲具正信，心不放逸，精进正念，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因是念智，能即正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具足正信，心不放逸，勤修精进，即得正念。用是念智，知有知无。云何有无？若修正行，得正解脱，是名为有。若修邪行，得正解脱，是名为无。眼等六根，色等六境，世俗为有，圣意为无。精进菩萨能得菩提，是名为有。懈怠菩萨得菩提者，是名为无。说无取蕴，皆从虚妄分别而生，是名为有。说世俗法不由因缘自然而起，是名为无。说色无常苦败坏法，是名为有。若言常乐非败坏法，是名为无。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无明原行，是名为有。若离无明而行生者，是名为无。乃至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亦复如是。师德大富，是名为有。得贫穷者，是名为无。受持境界得生善趣，是名为有。生恶趣者，是名为无。乃至修慧能得成圣，是名为有。作迂夫者，是名为无。若修多闻能得大智，是名为有。得愚痴者，是名为无。若修正念能得出离，是名为有，不得为无。若行邪念不得出离，是名为有，能得为无。离我我所能得解脱，是名为有。执我我所能得解脱，是名为无。若言虚空遍一切处，是名为有。言五蕴中有真实我，是名为无。如实修智能得解脱，是名为有。若着邪智能得解脱，是名为无。离我等见能得空智，是名为有。着我等见能得空智，是名为无。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知是有无，能修平等，了达诸法从因缘生，世俗故有，不起常见。知因缘法本性皆空，不生断见，与诸佛教如实通达。天王当知，佛为菩萨略说四法，为释沙门、婆罗门等及长寿天，多起常见。 未破彼执，说行无常。有诸天人多贪着乐，未破彼故，说一切苦。外道邪见，执身有我，未破彼执，说身无我。增上慢者，谤真涅槃，是故未说涅槃极尽。说无常者，令其志求究竟之法，未说苦者，令于生死远离怨求。说无我者，未显空门，令其了达。说极静者，令达无相，离诸相执。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学，以诸善法终无退堕，速成无上正等菩提。儿时最胜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行，不知正法？不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不为言，尊重师长，随顺正法，心行调柔，智性纯质，诸根极净，远离一切恶不善法，修圣善根，明护正法。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身与意三业慈悲，不寻利欲，持戒清净，远离诸见，明护正法。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随爱慧痴不行，明护正法，修习惭愧，明护正法。说法修行皆如所闻，明护正法。天王当知：三世诸佛为护正法，说陀罗尼，拥护天王及人王等，令护正法，久住世间，与诸有情作大饶矣。陀罗尼曰：须知他，阿呼噜，须罗伐帝，呼啦诺娑，瑜叉遮遮，遮遮遮，尼诃本，若叉多叉多，叉多言叉耶娑诃，夏摩尼揭罗无路无路伐迪迦罗巴迪迦阿毗舍帝尼，娑那尼切舍切舍摩帝阿伐什尼，巴什伐多伐多奴娑利尼，波多奴悉摩利帝，提伐多奴悉摩利帝娑哈。天王当知：此大神咒能令一切天龙药叉坚达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切人非人等一切有情皆得安乐。此大神咒三世诸佛为护正法，即护天王并人王等令得安乐，以方便利而宣说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为令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属得安乐故，国土有情无灾难故，各应精勤至诚诵念，如是则令怨敌灾难魔事法障皆悉消灭，由思正法久住世间，与诸有情作大饶矣。说是 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时，诸天宫殿、山海大地皆悉震动，有80000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时最圣天王踊跃欢喜，以七宝网弥覆佛上，合掌恭敬，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法能与无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动？佛告最圣天王当知： 若 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习，无碍大慈，无厌大悲，成办大事，勤加精进，学空等智，亦能精勤修平等智，方便善巧，如实通达清净大智，明了三世平等妙理，无有障碍， 履三世佛 所行正道。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如是法能与无上正等菩提心不动移。而时最圣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法闻诸如来不思议事，不惊不怖，已无忧恼。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具足修行，妙慧妙智，亲近善友，乐闻身法，了知诸法皆如幻等，物事无常，生必归灭，心无著着，犹如虚空。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如是法闻诸如来不思议事，不惊不怖，亦不忧恼。而时最圣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法与一切处能得自在？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五神通，具足无碍诸解脱门，净虑无量方便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处能得自在。而时最圣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何等门？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妙之门，则能悟入一切有情诸根利钝；得妙慧门，则能分别诸法具义；得总持门，了达一切语言音声；得无碍门，能说诸法毕竟无尽。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门。而时最圣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何等力？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极净力，成就大悲故；得精进力，成就不退故；得多闻力，成就大智故；得信乐力，成就解脱故；得修行力，成就出离故；得安忍力，爱护友情故；得菩提心力，断除我见故；得大悲力，化导友情故；得无生忍力，成就实力故。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得如是等种种胜利。说是法师，五百菩萨得无生忍，八千天子得不退转，一万两千诸天子众， 远尘离垢 生净法眼，四万天子俱发无上正等觉心。第六分，正劝品，第十，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大劫，有佛名曰功德宝王，时号圆满，国名宝严，节名善观，其土丰乐无诸积恼，人天往来不相限爱，地平如掌，无诸山岭堆覆，瓦砾荆棘毒刺，遍生细草，柔软干青，如孔雀毛，量才四指，下足便迷，举步随生，展柏家花、月异花等，基于软草，周遍庄严，不暑不寒，四序调适，废琉璃宝，已成其地。十，诸有情，心性调善，三毒烦恼，制服不行。彼佛世尊声闻弟子一万两千诺由他数，菩萨弟子六十二亿。十，人即寿三十六亿诺由他岁，无复终夭。有成名曰无垢庄严，其城南北百二十八余善那量，东西八十余善那量，城后十六余善那量，门叠楼冠皆七宝城，十千圆圆以为岩室，十千小城周匝围绕，有四圆圆妙花庄严，月异功德孔雀游戏，与四时中欢愉时乐，有四大池七宝为岸，纵广正等半余善那，纯以紫金而为街道，其地遍布妙好金沙，池中有水具八功德，宝花丰富兼列其中， 不厌 鸳鸯众鸟游集，暗列诸树，白檀赤檀狮里沙等，上有鹦鹉，设立众鸟翔集游戏，有转轮王名曰智士，七宝具足，王四大洲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深植善根，大菩提心得不退转，内供眷属七十千人，形貌端严，成事宝女，咸发无上正等觉心，比转轮王具有千子，大力勇健，能摧怨敌，具二十八大丈夫相，一发无上正等觉心。儿时功德宝王如来将诸声闻及菩萨众赋予无量天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忍非人等，前后围绕将入无垢庄严大城，使彼轮王七宝导从，与其千子内宫眷属出城奉迎，礼敬请入，施设种种微妙供养。而时世尊及诸眷属受供养已，欲还本处， 智士伦王与七宝等出城奉送，寻迹还宫。使转轮王呼自叹曰：人生无常，富贵如梦，诸根不缺，正信尚难，况知如来得闻妙法，不为稀有，如幽昙花。时逼千子知其父王，炼养世尊，乐闻正法，即为营造牛头旃檀、广大庙台、七宝岩石，其贪一两，知斩不周。此台南北长13余刹那，东西复广10余刹那，众宝庄严，四角大柱，于其台下有千宝轮，诚以供持奉献其父。时王受以而赞之言：善哉善哉，快知我意，欲依佛所，听受正法。千子儿时伏于台内，造狮子座，安处父王，令诸宫人前后围绕。其台周匝垂妙金铃，玄僧翻盖，覆七宝网，覆散种种珍异香花，烧无价香，香泥涂饰。十王千子各捧一轮，犹若鹅王腾空一佛，安详至地，往如来所，道以顶礼世尊双足，又扰其匝退立一面。时比轮王内宫眷属从宝台下，王去宝冠，及内眷属皆脱宝履，前一佛所顶礼双足，又扰其匝退坐一面。而时功德宝王如来告智士言：大王，近者未闻正法来至此也。时转轮王即从坐起，整理上服，白言：世尊，何等名为所闻正法？佛赞王曰：善哉善哉，如今乃能为天人众得利乐故，闻身正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大王分别解说。这是白佛唯然愿闻。而时世尊告彼王曰：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达一切平等法性，名为正法。为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空、无相、无愿等，所达一切平等法性，名为正法。而时，智士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大乘中恒得圣进而不退堕？佛告智士：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因正信力而得圣进。何者正信？为知诸法不生不灭，本性极净，常能亲近正行之人，不应作法，终不造作，心离散乱，听受正法，不见彼说，不见我听，勤修正行，即得神通，有所堪能，化有情类，而终不见我有神通，能化有情， 彼受我化。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都不见我，不见有情，二处平等，则得圣进而不退堕。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摄护诸根，不令取着，与自生俱起无常想，知法极净，命如假借。大王当知，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大乘中心不放逸。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其梦中尚不忘失菩提之心，化诸有情，另修佛道，持诸善根，施有情类，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见佛神力，欢喜赞叹。大王当知，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速成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大王，当勤精进，处尊贵位，莫生放逸。若菩萨摩诃萨欲求法者，勿着五欲。何以故？一切一生与欲无厌，得圣智者则能舍之。人生无常，寿量短促，大王，今者应善了之，厌离世间，求出世道。大王，应以供养如来所获善根回向四世。一者，自在无尽；二者，正法无尽；三者，妙智无尽；四者，辩才无尽。此四回向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同皆无尽。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应静修持，深与意见。何以故？为欲引发闻思修故，以方便力化诸有情，以般若力降伏众魔，成就愿力，行不为言。十转轮王闻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即取宝冠，自解璎珞，长跪请捧供养如来，舍四大洲皆以奉佛，愿依此福常修反省，学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决定心为有情类，去向无上正等菩提。王公女人闻佛说法，皆生欢喜，发菩提心，各脱上衣，解宝璎珞，奉侍功德宝王如来。王依宝台、狮子座等，又奉上佛而求出家。时彼如来赞至是曰：王能如是甚为善哉，今者所行不为希愿，应勤修习布施、警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过去诸佛修此法故，得成无上正等菩提，未来诸佛亦复如是。儿时智士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义不义？佛告智士：夫布施者，若无般若波罗蜜多，但得是名，非到彼岸。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乃得名为施到彼岸。境界、忍辱、精进、静虑、般若一耳。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性平等故。比佛说此甚深法时，王便证得无生法忍。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知彼王勤求正法，使彼轮王即燃灯佛千子，即是贤劫千佛。而时最圣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行速成大菩提道？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此等心，与诸有情不为损恼，勤行一切波罗蜜多及四摄事，四无量心，菩提分法，修学神通，方便善巧，一切善法无不修满。若诸菩萨如是修行，则能速成大菩提道。菩提道者，所谓信心及清净心，离产趣心，行平等心，施无畏心，令诸有情贤悉亲附，勤行布施，果报无尽，受持境界而无障碍，修行安忍，离诸粪秽，勤加精进，修行亦成，由圣净律，不起散乱，具足般若，能善通达，有大慈故，饶已有情，有大悲故，终无退转，有大喜故，能悦彼心，有大舍故，不起分别，无三毒故，离诸机警，不着色声香味触故，灭诸戏论，无烦恼故，远离冤敌，舍二乘念，其心广大，具一切智，能出众宝。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则能速成大菩提道。而时最圣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现何色相，化有情类？佛告最圣，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现色相无决定相，可以过随诸有情心之所乐，菩萨即现如是色相，或现金色，或现银色，或现破指甲色，或现废琉璃色，或现石藏色，或现储藏色，或现珍珠色，或现青黄赤白色，或现日月火焰色，或现地势色，或现梵王色，或现霜雪色，或现雌黄色，或现朱丹色，或现雨花色，或现占伯伽花色，或现苏摩那花色，或现温波罗花色，或现波特摩花色，或现居木陀花色，或现奔突利花色，或现功德天色，或现鹅孔雀色，或现珊瑚宝色，或现如意珠色，或现虚空界色，随人天等各现彼类。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随十方面净切沙等诸世界中一切有情色相差别，悉能示现。可以过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能摄化一切有情， 乃至不舍一切有情故。何以故？一切有情心行个别，是故菩萨种种示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世有大愿力，随诸有情乐见受化，即为示现所欲见身，如明镜中本无影像，随智好丑种种悉现。然此明镜亦不分别，我体明镜能现众色。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无功用心，随乐示现，而不分别我能现身。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一座中随诸听众心所乐见说法之身，菩萨既能示现，为说为或见佛，或见菩萨，或见独觉，或见声闻，或见梵王，或见帝释，或见大自在，或见毗舍奴，或见护世，或见轮王，或见沙门，或见异道，或见婆罗门，或见刹帝利，或见吠舍，或见须达罗，或见长者，或见居士，或见坐宝台中，或见坐莲花上，或见在地，或见腾空，或见说法，或见极定。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为度有情，无一行类，即意为疑而不能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犹如虚空无形无相，遍十方界无处不有，又如虚空离诸细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过诸语言又如虚空世所受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圣凡皆共受用，又如虚空离诸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无分别心。又如虚空容受众色，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容受一切佛法。又如虚空能现众色，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能现一切佛法。又如虚空一切草木众药花石一枝增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善根一枝增长。又如虚空非常非断非语言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非常非断离诸语言，世间沙门婆罗门等乃至世凡不能思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天王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一法可谓譬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不可思议，若此功德有色行者太虚空界所不能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世出世一切善法，若天人众若天人王四相四果及诸独觉菩萨十地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种智力无所谓并十八佛不共法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说是法时，五万菩萨得不退转，一万五千诸天子众得无生忍，一万两千诸天人众还尘离垢生净法眼。 净切杀等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决心。诸天空中坐众祭月，复散种种天妙香花，供养如来及身般若。复有无量天龙耀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护罗切、人非人等，亦散种种花及宝物，供养如来及身般若。是天龙等异口同音，合掌恭敬，俱赞佛曰：“善哉善哉，快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卷第571。